啊，昨天。讲经完了，我出去，在门口遇到一个小朋友，我听说5岁，跟我说的一些话很有道理。啊，要求我常住世间。啊，这个会议本他能够背诵了。啊，他说他要借我的法，让我常住世间。这小朋友很可爱啊。他说他想第二步去读《望经还原观》，好不好？我说不可以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念一辈子。肯定得念佛三昧，肯定会大彻大悟。才5岁呀，要有信心，决定不被外面环境动摇。什么样的大经大论都放下，我就认定一部经，一生就在一部经上。这一部经通了，所有经全通了。啊，不能搞多，多搞乱了，搞杂了。佛法是心法，目的是清净平等觉，这是目的。你要搞得太多太杂，清净平等觉得不到。你得到的是什么？是佛法的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这是做父母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做老师的人要好好指导，千万不要指错了路。啊，那他这个这么好的天赋的时候就可惜掉了。啊，认定古人这一句话，你绝不会走错路。入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你念1000遍，念10000遍，念100000遍，念100000遍，再念下去。啊，不要改题目。啊，到20-30岁之后，他什么经都能讲，他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这么小的时候，除读经之外，要学的时候要学文字学。啊，就是汉文的文字文言文，学这个东西学一点，将来有用有好处。啊，决定一门深入。故云，爱不重，不生娑婆。念不移呢，不生净土。啊，古人说的这两句话。六道众生，最麻烦的事情，就是爱住。啊，爱着从哪里来的？可以说是生生世世啊，无量劫来养成坚固的习气。那么这也是六道轮回升起的根本原因。人要把这两个字断掉，六道轮回就超越了。 所以佛对这桩事情呢非常重视。我们学佛不能不重视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妄心，妄心就是执着的心、贪爱的心，那凡夫真的不知道啊！执着贪爱是轮回的真因呢、啊。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造作，造什么？造轮回因，受轮回果。在受轮回果的时候又造轮回因，所以轮回永远不能脱离。那这个事情谁知道呢？佛知道。贪爱里头最严重的恩爱啊，坚固的情执啊。啊，古大德说的话不错啊，爱不重不多所破啊，常常也有用不生所破啊，堕这个字也好，堕落在所破世界啊，生在六道轮回当中。我相信每一个同学乃至于每一个世间人都希望把贪嗔痴断掉，可是就是断不了。那为什么断不了？认识不清楚，所以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放下。为什么不能放下？没有真正看破。真正看破知道它的毒害，你就不会再去碰它了。我们被这三桩事情困在六道，无量劫又无量劫，生生世世苦不堪言。啊，这一生有幸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无量寿经的脊柱，这是无比的大福报啊！遇到之后啊，就要认真学习啊，要像古人那样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明白了，明白就是看破，唯有真正看破才真放下了。我们今天自己说看破了，但是没有放下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啊！这是什么？认识程度还不够，还要加深。我们自己修学有经验，62年前老师叫我看破放下，那我们这62年当中天天在放啊，这个看破与放下力度加深了，一年比一年深。6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才明白 你佛法也要放下。啊，金刚经上这一句话懂了。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啊，华严法华、论言圆觉这些大经大论放下了，不是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怎么肯放下。那佛法放下了，事法更应当放下。世间法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要看破。啊，人与人之间，缘聚缘散呢，都是缘分呢。啊，相聚是缘分，别离也是缘分。无常，绝不可以贪念，贪念就坏了。这个贪念变成三途啊。那世间一切不善能放下，不堕三恶道。出世间一切法也看破，也放下了。信念持名，你必定生净土。有名缘脱离娑婆世界。那这就是你真的看破了，你真懂了，真明白了。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，大家要知道。我还不能放下，就说明我还没搞清楚，我还没搞明白。那怎么办？深入经藏，这一段事情只有经藏能帮忙。啊，经藏要听古人的话，就是一步，不能搞太多太杂。那一部经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基础，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就够用了。我们这一生受用不尽呐，无量法门，生到极乐世界再修。不要在此地浪费时间。许许多多人就在这个地方错了，把娑婆世界宝贵的光阴，因为人的寿命不长啊，啊，顶多不过一百岁呀，一百岁。通常80到100都不能工作了，身体好的可以做到90岁，90岁以后不行了。那还能一天讲4个小时吗？不可能。那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就应当求往生，早一天往生，早一天成佛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完成。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搞清楚。搞明白了，就会实现大体。 念佛求生净土，一心一意希望早一天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世间一切法全是假的，临命终时一样也带不走啊！啊，带的是一生的造的业，六道里面众生与众生的关系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看破了，看清楚了，你自自然然会放下啊！极乐世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你一定想去，这地方太好了啊！确实是你理想居住的环境，第一无比殊胜的修行环境，你能不去吗？啊，一生决定成就啊！这部经典是我们的保证书啊！啊，保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。经典要珍惜，要天天读诵，遍数越多越好，这是真实的利益啊！世间所有一切虚幻的，到最后全是假的。过去有人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世间人都想尽方法赚钱，问我赚钱为什么？问这个问题，我不用去想想，我立刻就回答他。我告诉他，赚钱是为了存外国银行，不就为这个吗？外国银行哪一天倒闭了？完全落空了，外国银行常常倒闭啊！啊，一倒闭全落空了。你要明了这些道理，你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不会把赚钱当作我生活的目标。错了啊！真正修道人每一天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个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，非常快乐啊！他快乐从哪里来的？他没有忧虑，他没有牵挂，他没有得失。世间人纵然是大富大贵，天天还在操心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的怕丢掉啊，日夜都操心呢，苦不堪言呢啊！外面放下的人都是在什么心思都没有，遇到净宗法门老实念佛，毕生净土，他都快乐。 他都自在。我们有机会遇到，这能轻易放过吗？决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，这个机会就在眼前。身体不好，得重病的人，医生告诉他还可以活一两个月，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求生净土行不行？行。只要你能抓住，一两个月的时间很长啊，去西方极乐世界足够了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。平常要学随缘，不能执着，什么都好，临命终时真放得下。不要样样都合我的意思，这个很难。到最后临终不合你的意思，你就去不了，继续搞轮回，那就错了。顺心善缘离开了，心里要常想到，没有不善的言习，不放在心上。恶缘、逆境先前，不生成慧，也欢喜接受，真正做到随顺众生。心是清净平等的，临终才有把握。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天天在考验我们自己，我们能不能关关通过？关关通过，你成就了；一关通不过，那就是业障。这个业障不是从外来的，自己造的。为什么？没放下。放下就通过了。不放下，你心里有计较，你就没通过。顺境你还有贪念，逆境你有怨恨。我们一念贪念，一念怨恨，能发展的无量无边，那个麻烦可就大了。不知道防范，肯定走这个路子。这个路子可怜了，你这一生有权有势，能够欺压别人，来生之后别人有权有势，你就被他欺压，一报还一报，吃他半斤，还他八两，有什么意思？恩怨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仇恨愈积愈深。到深不可拔的时候，肯定造

啊，修学目标是出离六道轮回，他用种种方便来为难，来作对啊，让你不能成就，让你永远留在六道。啊，所以称他为魔君呢。不受内外干扰，一心向道，他对你就不发生作用，一生决定不改变方向，决定不舍弃净土。坚定信心，啊，现在这个世界有教学，学校很多，教什么？教错了。啊，工作的能力有，得教了，学校教了。做人的道理没教啊。现在年轻人呢，他能做事情，他不会做人呢。教学的内容颠倒了啊！中国古代教学，第一是德行，人不能没有德行啊。第二，言语要会说话。佛法里面讲的如何制止，就会做人呢、啊？那让大家看得很舒服啊，欢喜啊！啊，心浮气躁、傲慢嫉妒，这是一般人不愿意见到的。啊，看到这样的人，都跟他距离远一点。人生在世，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父母啊，是老师啊。那父母生活养我的生命啊，老师给我慧命，我的德行智慧从哪来的？老师教的啊。但是现在老师不教这个，缘由是父母不重视啊。父母今天呢，只重视怎样赚钱，没有想到啊，赚钱有赚钱的道理，有赚钱的方法。他不懂这个啊，理论跟方法要是用错了，赚钱还不如无钱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钱才会带来灾祸。 人发财，人做官，命中注定，前世修的不是这世修的。啊，一个人命运40岁以前是前世的，40岁以后是今世的。才不是越时越多，越多越是，千万不要放在那里，放在那里变成死水啊！不但没有功德，还有罪过。我们接受供养，这个债怎么还？古德有言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。这个话说的非常严肃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供养不是白受的，你要能消化得了啊！你要消化不了，它全是罪业，来生怎么办？那学佛第一个就要相信，生命是永恒的。那不是人死了就没有了，死生死，我没死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我要是死了，谁投胎？啊，一般的状况。多数人没有什么大善大恶，死了之后49天灵魂就投胎了，就转世了。大善大恶不需要49天，大善他立刻就升天了。达不到天道的水平，他就在人道。人道有富贵，大富大贵啊，他也不需要49天，快啊，造作极重的罪业，无间地狱啊，他没有49天，这一断气他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畜生道、恶鬼道、人道，普通的人道有49天的啊，所以49天是关键时刻，在这一段时间里头，每一天给他诵经啊，念佛给他回向，他得好处啊，不生净土也得好处。有这么多人关怀他，祝福他，那他能够减少他的痛苦，离苦得乐。我过去跟李老师十年，在家居士。生命当中我观察老人家的心意生活，他跟出家法师没有两样， 只是没有穿这件衣。啊，那多少出家人比不上他，他持戒很严，起心动念从来没有替自己想过。啊，想的是正法救助，弘法利生，他想这些，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啊，居住的环境，一生在台中38年，住一个小房子啊，小房子多大呢啊，他全部的房子大概只有我们这摄影棚一半大，盖了3间啊，一个客厅，一个佛堂，一个卧室啊，第一大各3间，在台中一生呢，住38年了啊，台中连续的连友都是跟他学的，以他为老师，50多万人往生之后，我们收拾他的遗物，才发现里面的汗衫是补的，破了再补，袜子是补的。啊，这个时候他老人家活在世间，没有被人发现过，谁替他补的？自己补的。那如果别人晓得的时候，把他那个换掉了，买新的送给他，他那么样的解释啊，信徒供养这些衣服转手就送给那个贫穷的人，没有衣服穿的人，送给他了啊，新的送给人，自己穿旧的。啊，他在台中建的有联社，有图书馆，慈光图书馆，有2个幼儿园，有一个菩提医院，还有一个老人院。啊，经营这么多的慈善事业，都是为社会大众服务。啊，跟他的人没有不受他感动的。自己要真干了，叫人才相信呢。自己不真干了，叫人人不相信。啊，我们要充实自己的道德、修养、能量。啊，要求禅定，不能开慧，有德、有定、有慧，才能够教化众生。啊，才是佛的真正弟子。佛菩萨慈悲教导我们，劝导我们要回头，要接受圣贤教育，要接受佛菩萨的教育，真正忏除业障，改过自新呢。 小乘的经论，宗门教下，贤教密教，处处劝导我们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啊，32到37品，是佛教我们怎么回头，怎么改过，道理跟方法说得非常详细。啊，我们认真的干，救自己。啊，戒修，正宗法门，真正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一生必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功德也就圆满了。啊，问题就是要真干，真干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真正了解，真正明白佛在经上所说的道理。你明白了，自然就晓得怎么做法。啊，小朋友底下一代的人要懂事啊，我们这一辈子错了，希望下一辈子能纠正过来，不犯我们的错误，他们那一代就比我们这一代殊胜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的使命，决定不可以疏忽。如果疏忽，我们的罪过就大了。啊，孩子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有使命，有义务，有责任，好好的教他。啊，我们发心要教人，心要把自己学好，自己做好了，给下一代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学习决定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落实在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一生只读一门。啊，就不会有妄想，不会有杂念。其无一定的深度，他会得定，他会开悟。我们学习的目的真正达到了。啊，真正想学想修，从哪里下手？最方便的，最得力的，最殊胜的，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是善业，要深入 够去研究，要理解它，要奉行，把它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圣人，是仙人，那是佛菩萨。啊，可不能小看他，不能疏忽他。啊，从这个上面疏忽了，一切就完了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这是地基。啊，地基疏忽了，盖再高再华丽的房子，经不起风吹雨打，它就会倒塌掉了。那儒释道三个根是基础，基础要坚固。那认真扎这三个根，虽然没有建树，来生的富贵